攻读撒母耳记上第八章。撒母耳年老的时候，立了他的两个儿子做以色列的民长，长子名叫约厄尔，次子名叫阿比亚，同在贝尔舍巴做民长。但是他这两个儿子不走他所走的路，却贪图厚利，接受贿赂，歪曲正理。以色列众长老便联合起来，往拉玛去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：看，你已经老了，你的儿子们不走你所走的路，如今请你给我们立一位君王治理我们，如同各国一样。撒母耳听到他们要求说：请给我们立一位君王治理我们，大为不悦，便去祈求上主。上主对撒母耳说：凡民众向你所说的话，你都要听从，因为他们不是抛弃你，而是抛弃我做他们的君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离埃及直到今日，凡他们做的，无非是抛弃我而侍奉别的神。他们现在也这样来对待你。好吧，你就听从他们的要求，但必须清楚警告他们，要他们明了那统治他们的君王所享有的权利。撒母耳把上主的一切话转告给那向他要求君王的人民说：那要统治你们的君王所享有的权利是，他要征用你们的儿子去充当车夫马夫，在他的车前奔走，委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，令他们耕种他的田地，收割他的庄稼，替他制造作战的武器和战车的用具。要征用你们的女儿为他配置香料、烹调食物。要拿你们最好的庄田、葡萄园和橄榄林赐给他的臣仆，征收你们庄田和葡萄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赐给他的宦官和臣仆，使用你们的仆婢和你们最好的牛驴替他做工，征收你们的羊群十分之一。至于你们自己，还应做他的奴隶。到那一天，你们必要因你们所选的君王发出哀号，但那一天上主也不理你们了。但是人民不愿听从撒母耳的话，却对他说：不，我们非要一位君王管理我们不可，我们也要像一般一民一样，由我们的君王来治理我们，率领我们出征作战。撒母耳听见百姓所说的这一切话，就转告给上主听。上主对撒母耳说：你听从他们的话，给他们一位君王吧。撒母耳就吩咐以色列人说：你们各自暂回本城去。